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二十五集，出大事了。吃完饭，阿东去收拾碗筷，随周则对唐范道：“ 跟我来。” 他带着唐范来到书房。 秀子， 随周说话素来都是言简意赅，能不说话就不说话，非说话不可的时候，就能精简字句就精简字句。唐大人心想，也亏得自己聪明，否则绝难从这没头没尾的话里领会到随周的意思。等唐范挽起袖子，便见右手臂外侧多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口子不深，但估计先前血流了不少，现在止住之后，上头一道血疤，看着有点骇人。随周看了一眼，从桌上的瓶瓶罐罐里拿出其中一瓶膏药，用手指沾了一点，均匀地涂抹在唐范的伤口上。伤口火辣辣的疼，只不过那疼还能忍住，唐大人也没有露出龇牙咧嘴的表情。不过那膏药抹上去之后，伤口处立时传来一股舒服的清凉感，似乎连疼痛都缓解了不少。唐范开玩笑道：“你这药可真管用，以后我再摔着可就不愁了。”“ 还想有下次？” 唐范赶紧闭嘴。唐大人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可那槐叶桃真的挺好吃的，你不觉得吗？”这腔调委委屈屈的，随百户听了忍不住嘴角微扬，却是正好转过身去了，没让唐大人瞧见。半晌之后，只听得随周如是道：“ 往后若还想吃，与我说一声。” 唐范眉开眼笑，果然是好兄弟啊。因为愿意爬树摘叶子就被冠以好兄弟头衔的随百户很无奈。“ 你不是要说李家的事情吗？” 唐大人记起正事，将自己所有的猜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末了道：“我曾经听老李讲过，他说李曼当年放弃科举改行经商之初，曾经因为经验不足吃了不少亏，将老本也赔了进去。李家欠债累累，濒临绝境。后来不知道因为做成了什么生意，李家一夜之间就好转起来。老李只是管家，所以也知之不详。但现在想来，说不定李曼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恐怕也有白莲教的从中助力，双方早有勾结。否则以李曼如今七贤子孝、家财万贯的情形，又如何会被蛊惑到杀亲灭子的地步？”随周点点头：“ 此事我会上报，继续追查李曼和陈氏的下落。近些年来白莲教越发猖狂，十数年前土木堡之变中就少不了他们勾结瓦剌人的影子。” 他一提起几十年前的那场巨变，唐范就叹了口气。当年发生这件震惊天下的大事时，唐范还未出生，可也并不妨碍他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不单是他，只怕全天下的人提起这件事，都要像唐范一样先叹口气。因为皇帝的任性和无知，导致数十万人陨身其中，其中不乏文武百官、功臣世勋，京师三大营更是几乎全军覆没。后人为尊者避讳，将英宗皇帝后期的人证拿出来说了又说。但唐范觉得，如果一个人的成长需要用数十万人的性命来堆积，那未免也太惨烈了。做过就是做过，再多修饰也掩盖不了他曾经犯下的错误。皇帝为人所辱，成为举国耻辱。当时瓦剌人长驱直入，京师毫无防守，如果不是于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持不迁都，还立了新天子， 身先士卒发起保卫战，北京城现在会如何？大明现在会如何？那还难说得很呢。唐范提醒道。从土木堡的事就可以看出，白莲教所图甚大，只怕李曼的事情也只是冰山一角。一牵涉到白莲教，那就不是唐范一个人能够解决的事情了。北镇府司在这方面经验更加丰富，交给他们去追查显然才是更合适的。随州汉首又冷冷道， 以李曼其人的心性，便是没有那陈氏，没有白莲教的怂恿蛊惑，估计也会做出那种事。 他摆明对这种杀妻灭子的男人没什么好感。唐范道， 唉，这天下间像李曼那样的人不在少数，事已才有了白莲教的可乘之机。 他又见随州面露疲色，就问， 可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情？ 随州摇摇头， 也就是上回和你说过的，白莲教妖徒借着风月画本从中夹杂谣言，借以横行魅惑世人，近来无非都在查封书籍罢了。 啊？广川啊，咱们能打个商量吧，你们要是瞧见了一本叫梨花园记的，要是翻阅之后没有问题，能不能别查封？还有一本叫飞剑记的。 唐大人的声音在对方面无表情的注视下越来越小，最终露出心虚的表情。 上头有命令，但凡风月画本一律查封，那些去查的人仅仅只是随意翻阅，很难发现里头是否出了问题，所以宁可杀错不能放过。而且 他顿了顿看着唐范，冷峻的表情终于浮现出一丝无奈。 你一个朝廷命官跑去匿名写那种话本，万一被发现了，只怕名声不保。 那有什么，其实不光是我，朝中有不少人都在干这种事儿。反正用了笔名谁也不认得谁，否则光靠俸禄怎么足够养家呢？若是不想贪腐，也就只能另辟蹊径了。 不妨告诉你吧，礼部和侍郎你认识吧，那本《朝声弄月》便是他匿名写的。还有我一个童年，原先同为翰林编修的，不过如今已经外放了，他也曾为了生计写过一两本话本，因为比我放得开，内容香艳，深受书商欢迎，润笔费也比我多呢。还有礼部的人，每回会试完毕都会将名次高者的答卷卖给书房，以从中赚取费用，自有想要高中的学子们前仆后继去买了来参考揣摩，那可比我们写话本的好赚多了。 随州听对方如数家珍，木然着一张脸。他自然记得唐范说的礼部和侍郎，那可是以刚正严肃出名的一个老头。随州很难想象何老头会在私底下写这种风月话本，而且以锦衣卫的侦讯手段竟然还会不知道这件事情，看来也需要反省一二了。又听唐范在那里长吁短叹，博取同情。 唉，所以啊，你看我们这些文官看着威风八面，实际上寒窗苦读数十载，一朝当了官，礼尚往来没钱寸步难行，上官作宴你不送礼等于得罪了人，以后再难寸进，如果要送又没钱，就只能去下面搜刮，百姓因此苦矣，说到底也不能全怪他们。不过我并非为他们开脱，毕竟没有几个人能像我这样聪明机智，写得出本子，拿得到润笔费嘛。 我有俸禄， 你说是不是啊，广川？你刚说什么？ 我有俸禄，不必担心。 唐范听了他的话，愕然半晌，然后狂笑起来，最后不得不扶着随州的肩膀，稳住身形，一边揉着肚子。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们兄妹二人以后就赖上隋百户了。等我真把俸禄花光了，你可要接济我。 嗯。 唐范还是忍不住想笑，却也有些感动。他知道，不是谁都有资格让对方说出这样一番话的。 啊，光川，老实说，从前我对锦衣卫的印象平平而已，但自认识你之后才知道，锦衣卫之中竟也有你这般值得结交引以为知己的真汉子。 随州冷冷淡淡的眼睛里多了一丝暖意，虽然依旧还是言简意赅地嗯了一声，接着问道， 过两日我外祖母做寿，你可愿意同前往？ 随州的外祖母姓周，身份可不一般，正是当今周太后的姐姐。随家托周太后的福，随州的父兄也在锦衣卫里挂了一个虚职，这种虚职光拿钱不做事儿，同样很招人眼。他们又还不是周太后的直属亲戚，也不姓周，彼此更隔了一层。所以随州进锦衣卫后，也只能从一个小旗做起，慢慢升迁。既无实权，又是外戚，一般文官都不愿意跟随家交往，一是为了避嫌，二是不想自降身份。不过唐范听了他的话，却想也不想就道， 兄弟一场，你外祖母自然也就是我外祖母了，过两日你喊上我，一道前往便是。 随州心头微暖，嗯了一声。因与白莲教有关，对李家的事情经由随州上报，北镇府司对其十分重视，但正如唐范所预料的那样，李曼与陈氏既是早有图谋，肯定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当北镇府司的人在保定府境内追上疑似李家人的马车时，却发现里头仅仅剩下阿秋和其他几名李家仆人。根据阿秋等人的说法，身为主人的李林在一出京城后，并没有像原先说好的那样举家迁往南京，而是立马给每个下人分了一些银钱，将所有人就地遣散，让他们往不同的方向走，自己则坐着马车只身往北，不知所踪。而阿秋他们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所看到的李少爷那里很可能早就换了个人。事到如今，寻找李林和陈氏已非一日之功，也不在顺天府的职权范围内了。随州将此事交给同僚之后，唐范也就可以甩手不管了。但他每回看到阿东的时候，仍旧会想起张氏和阿夏等人，心中不免感慨造化弄人。有了随州出面作证，又加上事情种种可疑之处，这桩案子就成了悬案，弹劾唐范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潘斌特地派老王他们过来找唐范回去复职。这位府尹师兄虽然常常给唐范制造各种麻烦，但心底并不坏，也还有同门之谊。若非如此，当初唐范也不会肯放弃翰林院编修的轻轨官职到他师兄的麾下来。这一日，唐范去给随州的外祖母周老太太庆生，去了之后唐范才发现那是人家的家宴，而随州直接就向家人介绍唐范，说是自己的至交好友，弄得唐范老大不好意思。等二人傍晚一道回家，便见到薛灵站在门口来回踱步，旁边还跟着好几个锦衣卫。其中一个看见了随州他们，连忙上前跟薛灵说了句，薛灵猛地抬头，眼睛一亮，大步迎上来，明显一副等候已久的模样。 大哥，你可总算回来了。 他的神态不掩焦灼，急急出声道， 何事？ 薛灵看了唐范一眼，倒也没有瞒着他的意思，只是上前半步，对随州低声道， 出大事了。 随州眉头一皱，当下就道， 我进去换个衣服就走。 唐范是顺天府的，与他们的职责并不相干，兼且品级太小，也不可能去打听什么信息，所以也很识趣的没有多问。 他跟薛玲打了一声招呼，便也准备回家。反倒是薛玲有些不好意思，对唐范道： 阮清兄，今天实在是匆忙，改日再请你吃酒啊。 唐范摆摆手：唉，凭你我的交情，还用得着说这些虚的？你有公务在身，自然耽搁不得。他话未说完，却见薛玲压低了声音苦笑道： 只怕这次的事情棘手得很了。 唐范一愣，正在琢磨他这句话的深意，薛玲却已经闭口不言了。随州的动作很快，转眼就从里屋出来，也来不及与唐范说上一句，一行人便匆匆离去。对方如此行色匆匆，实在不由得他多想，能够让薛玲如此愁眉苦脸的事情，那一定小不到哪里去，说不定还是与宫里头有关。既然如此，唐范就更加不能瞎打听了。这年头，知道的越少才越安全，自作聪明的人反倒死得快。唐大人心宽，自觉官小位卑，没什么需要操心的，便也悠闲自在地躺在院子里看书。天色很快暗了下来，他用完晚饭散会儿步，就该洗漱就寝了。外头已经万籁俱寂，打更的声音远远飘来，随州还未回来。唐范心想，必是宫里头的事情颇为棘手。偏偏就在此时，院子外头响起震天的雷门声，砰砰砰，吵得人耳朵嗡嗡生疼，在寂静的夜里也显得分外刺耳。唐范皱了皱眉，将本来已经脱下的外衣又穿上，他心知来人必然不可能是随州，也不知道大半夜上门来的是何方神圣，一边心下思量，一边朝院门走去。抬起门栓打开门，却见外头站着几名高帽灰衣的厂番，手中提着灯笼，腰间挎着刀，个个神态冷漠，面无表情，看到唐范出来也没什么反应。为首那人冷冷地问： 你就是唐范？ 唐范的视线从他们袖口上绣着的那个西字掠过，点头道：不知诸位是？ 西厂奉旨办案，即刻随我们进宫一趟。 敢问诸位所谓何事？对方语气生硬，并不容他细问，也没有兴趣与他攀谈，手一挥，后边两人随即上前，一左一右将唐范挟住，一副押解犯人的架势。唐范暗自苦笑，不知道这回汪直又给他挖了个什么坑。那总得让我回去换上官服吧，进宫面圣岂可失态。对方死鱼一般的眼珠子在他身上转了一转，冷冷喝道： 那就快去，别耽误了时辰。 东西厂真是嚣张至极，别说是唐范这等从六品小官，就是潘兵来了也得不到他们一个好脸色。然而虽然为两厂办事，但他们本身并不是宦官，而是从锦衣卫那边调派过去帮忙的人手，个个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爷们儿。不过身在东西厂久了，耳濡目染，竟然比寻常锦衣卫还要嚣张几分，像这等人根本有理说不通。唐范也懒得与他们废话，转身入内换上官服，不过一刻钟左右就出来了。可以了，走吧。西厂的人见他配合得很，倒也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摆出半胁迫的架势，问道： 会骑马吧？ 唐范略一点头。一名翻译随即牵来一匹棕色毛发的马，唐范翻身上马，马蹄声响起，一行人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只有几盏灯笼远远摇曳，若明若灭。